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48集，这艘船本就在水中摇晃不已，海啸冲来，船上所有玩家愤怒地骂了一句，立刻找地方稳住身体，让自己不被海啸冲走。那海啸越来越近，格雷亚也觉察到不对，他一只手拉着白若瑶，另一只手拔出手杖，想从下方绕至一旁杀了唐默。然而他才冲到一半，便被白若瑶拦住。娃娃脸青年眯起眼睛，微笑地笑了起来。 哼，滚！ 一脚将人踹开，下一秒洪水袭来，格雷亚触碰到洪水的那一刻就被包进了一个透明泡泡。他缓慢地收回手杖，抬头看向诺亚方舟的方向。在洪水快到的前一秒，傅文朵几人用力将唐默和白若瑶拉上了甲板。泡泡里，红桃王后没好气地骂道， 该死的格雷亚，你要是少切那块黄金几下，我绝对能多杀一个人类。 格雷亚摊摊手微笑道，怪我喽。红发萝莉哼了一声，撇开头，圣诞老人遗憾地摸了摸胡子， 真可惜，这以后我们就没办法捣乱了呀。 六个黑塔 BOSS 的身后，汹涌的洪水疯狂地冲刷着那艘大船，诺亚方舟在大水中上下颠簸。唐默踩上甲板后，耳边就响起了黑塔的提示声，但他没时间细想，海啸瞬间而至，所有玩家在猛烈的波涛中起起伏伏。当一切平息后，玩家们齐齐松了口气。与黑塔怪物的对战使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受了伤，处理完伤口，方舟上的17个玩家警惕地看着对方。他们都知道，这艘船上站着的人全部是通关黑塔5层的高级玩家，其中盯着唐默和木回雪的人最多，也有人悄悄地看向炼鱼筝。唐默的名字刚才已经暴露了，他们自然知道唐默是谁。除此以外，年轻的亚洲女人面孔，这个特征极有可能是时间排行榜第一位的木回雪。时间一分一秒流逝，大船在大海中缓慢前行。忽然，船舱大门砰的一声敞开，所有人警觉地看向大门。 叮咚，请玩家进入诺亚方舟。 众人狐疑地看着那扇门，黑塔又通知一遍，目前也没有其他路可走，玩家们陆续进入方舟。在进入方舟时，所有人都悄悄打量身边的人，将每个人的信息都记入心里。进入方舟时，唐默与傅文朵走在最后，白若瑶在他们前面。唐默淡淡的声音响起， 别忘了，你欠我一个人情。 脚步微微一顿，转过头，白若瑶伤心地说， 唐唐，在你心里，我的命原来就只一个人情吗？ 唐默挑眉说， 当然不止。 白若瑶心想， 怎么觉得这话哪里不对？ 下一刻，傅文铎拉着唐默从他的面前走过去，留下一句话， 你的人情也不是很值钱。 白若瑶不满地说， 唐唐，傅少校，你们欺负人。 白若瑶最后一个跑进诺亚方舟，在他进入后，大门砰的一声从众人身后关上，所有玩家停住脚步，怀疑地盯着那扇门。黑塔清脆的铜声响起， 叮咚，成功触发主线任务，诺亚在方舟上的晚餐。 漆黑的船舱内，只听砰砰砰三声，一盏盏灯光骤然亮起，照亮室内。这是一条狭长的木质走廊， 光线照在老旧的暗黄色木头装饰上，显得十分昏沉。唐默站在队伍的最后，他伸手拉了拉门，转头说：开不了。傅文铎等人对他的话没有疑义，白若瑶也笑眯眯地在一旁看着，其他区的几个玩家冷冷地看了唐默一眼，一个个亲自上前检查了一下门把手，确实打不开。没有一个玩家想过用道具暴力开门，很明显，黑塔将他们关在了这里。众人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的玩家，接着沿着走廊依次向前走，整个走廊里寂静一片，没有一点声响。白若瑶觉得无趣极了，突然嘻嘻笑了一声，所有人立刻齐刷刷地扭头看他。娃娃脸青年眨眨眼， 诺亚在方舟上的晚餐呀，这个晚餐到底是什么？刚才那个洪水很明显是诺亚的洗澡水，那诺亚应该很高大。 他用双手比划了一下， 他是个巨人，他不会吃人吧？我的肉可不好吃，糖糖，要不吃你的肉？ 几个玩家不悦地皱起眉，一个金发的中年壮汉冷冷地说：闭嘴。能被他一句话说的闭嘴，那就不是白若瑶了。白若瑶哼起小曲儿，那壮汉十分不满，可也不敢轻举妄动。能进入这里的都是全球最顶尖的玩家，他们不知道白若瑶是谁，可是这个人绝对很强，这一点谁都清楚。唐默的目光在这16个人身上一一扫过，除了傅文铎、穆回雪这些他早就认识的人外，还有两个东方面孔的年轻男人，一个强壮的黑人女性，和九个白人。九个白人除安德烈外分为五男三女，唐默的视线慢慢停住，定格在其中一个男性白人身上，对方犀利的眼神朝他扫来，唐默立刻移开视线，他看向傅文铎，傅文铎摇了摇头， 地球上线前没见过这号人。 唐默沉默片刻，这个人是个老人。地球上线后，有两批人几乎无条件地被黑塔淘汰了，一个是小孩，一个是老人。像陈珊珊、傅文生这样已经不算是小孩，傅文生12岁有自保能力了，七八岁以下的孩子才是真正的重灾区，或许在第一个黑塔游戏他们就全部死亡。其次是老人，老人本就身体素质较差，无论是体力、速度、脑力都远不及年轻人，而且老人虽然经验丰富，却与现代文化颇为脱节，在玩游戏这方面一般不如年轻人。唐默玩了这么多黑塔游戏，只在一开始的大富翁游戏里见过一个老人，除此以外他没见过一个60岁以上的黑塔玩家。可是眼前这个头发花白、皱纹满脸的白人男性至少70岁了， 他的实力可能非常强，比其他人都强。 唐默压低声音对傅文铎说，傅文铎慢慢眯起眼睛，轻轻地嗯了一声。先天条件比别人差，却能活到现在，还成为全球最顶尖的玩家，这个老人必然实力极强。一行人沉默不言，低头走路，心中各有想法。每个人都在悄悄观察其他玩家，想要了解更多信息，找到藏在其中的队伍。走了大约5分钟，站在最前方的黑人女性停住脚步，回头用英文说： 啊，有扇门。 众人没有吭声，黑人女性说： 我开门了。 没有人反驳，她自然而然地握住门把手，轻轻开了门。大门打开的一刹那，这黑人女性往后跳了两步，防备地举起自己的武器。大门吱呀一声打开，并没有任何敌人，反而传来一阵奇异的味道。穆回雪鼻子动了动，挑起一眉， 面包。 白若瑶吸鼻子的动作就大多了，她用力地吸着空气，然后吐出，眼睛往门里瞄了一下，看到里面的东西，白若瑶转开视线，大声说： 哇，还有蛋挞芝士，奶油的香味儿。咦，这是什么味道？我最喜欢的红酒，奥比昂酒庄的味道。 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用英文说话，没有暴露自己的母语。他们小心翼翼地进入房间，唐默抬头看向四周，双目一缩。这是一个两层楼的城堡，从诺亚方舟外部来看，这艘大船里绝不可能藏着这样一栋古堡。哥特式的彩色碎片玻璃，尖锐的黑铁烛台上插着一根根细长的蜡烛，数十根蜡烛将大堂照亮。大堂的中央是一张长长的桌子，桌子上摆放着金边白瓷餐具，上面全是各式精致的糕点面包。这个古堡完全不应该出现在一艘船的内部，但所有人都知道，刚才他们走了5分钟的那条走廊也远超了诺亚方舟该有的长度。 一共12张椅子， 一个金发外国男人说， 我们这儿一共17个人。 黑人女性四处找了一下，目光在桌子正中央停住， 倒是有17个小玩偶。 闻言，所有人都顺着她的视线看去。在看到这17个木头小玩偶的时候，许多人都脸色微变，显然是想起了一个著名的故事。正在此时，古堡外忽然响起一道震耳的雷鸣，没有闪电的亮光，轰隆隆的雷声却突然降下。安德烈走到窗边，看向外边， 外面全是黑暗，没有任何东西。 他刚说完，又是一道雷声。这时，黑塔用清脆的童声讲起一个故事。 诺亚活到600岁的时候，黑塔看着大地，发现人类充满了罪恶，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无尽的恶。贪婪的人类喜欢吃单纯的黑塔怪物，将它们剥皮吞腹。狡诈的人类总是欺骗天真的地底人，让他们倾家荡产。于是，黑塔对诺亚说：造一艘船吧，带走真正善良的人类，那是真正的希望。诺亚恭敬地对黑塔鞠了一躬，虔诚地祈祷道：我万能的黑塔呀，请允许我洗个澡，吃完饭再为您挑选出最善良的人类，带领他们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。 黑塔用无比认真的语气讲述着这个故事，所有玩家听着他的话，脸上表情各异。白若瑶小声嘀咕： 我都不敢这么扯淡。 请所有玩家协助诺亚，为诺亚准备一份丰盛的晚餐。友情提示：有罪孽滔天的黑塔怪物伪装成人类潜入方舟内部，抓住怪物，将其血肉做成美味的烧烤，那就是诺亚最喜欢吃的东西。 讲述的故事到此告一段落。所有人听到黑塔怪物伪装成人类，全部心中一紧，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站在自己身边的玩家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